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我应该有这个权利吧？你又不能证明你真的是警察。 啊，你当然有这个权利。那，爱怎么看怎么看吧。 替员打开手册，翻到身份证明那一页，姓名替员润三，照片上的脸稍微消瘦一些，但看起来是同一个人。 这样你相信了？ 替员说着收起了手册。 我现在在西部市警局刑事科一组。 一组？这么说，是调查凶杀案了？ 这真令人意外，这一点金枝都没想到。 是。 怎么了？我没听说身边发生了凶杀案呢。 当然，命案也有很多种，有些会被当作话题，有些则无人问津，但不管怎样都是命案。 是谁？什么时候？在哪里被杀？ 金枝先生，可以请你先回答问题吗？等你回答后，我会礼尚往来的。 金枝看着他，来自大阪的老刑警在椅子上微微晃动着身体，表情却丝毫没有动摇。 好吧，你先问，要问些什么？ 替员把伞立在身前，双手放在伞柄上。 金枝先生，大约两个星期前，你去了大阪，在生野区大江那一带徘徊，是不是？ 金枝有一种突然被击中要害的感觉，自从听到对方是大阪府的警察，他就想起去过大阪的事情，同时他也想起当时曾在布施车站搭车。 怎么样啊？ 替员又问了一次，但他的脸上却是一副知道答案的表情。 是。 金枝只好承认。 你还真清楚。 那一带啊，连哪只野猫怀孕我都知道。 替员咧开嘴笑了，但是没有发出笑声，却发出漏气般奇特的嘶嘶声。替员先把嘴闭起，然后又开口说道： 你去做什么呀？ 金枝的脑筋快速地转动着。 工作。 哦，工作？什么样的工作啊？ 这一次换金枝露出笑容了，他想稍微显示一下从容。 替员先生，你明知故问。 你的工作好像很有趣啊。 替员望着摆满了档案的钢架。 我朋友也在大阪做这行，不过赚不赚钱我就不知道了。 我就是为了这份工作到大阪去的。 到大阪调查唐泽雪穗就是你的工作？ 金枝明白了，他果然是从这条线追查过来的。他思考着这个叫做替员的警察是如何查出自己的，不禁想起了昨天的窃听事件。 要是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调查唐泽雪穗出生成长的环境，那真是求之不得呀。 替员用他的三白眼看着金枝，语调粘稠的，似乎字字句句紧紧地纠缠在一起。 替员先生，既然你的朋友也从事这份工作，你应该明白，我们不能透露委托人的姓名。 你是说，你受托调查唐泽雪穗？ 是。 金枝一边回答，一边思考这位警察连名带姓称呼唐泽雪穗的原因。是因为特别亲近呢？还是来自警察的职业习惯呢？或者是， 与婚事有关？ 啊！ 听说有人向唐泽雪穗提亲，作为男方的家人，得知他要娶一个似乎在从事投机事业的女人，当然会仔细调查他的身家。 你在说什么？ 就是婚事啊！ 替员的嘴边露出了令人不舒服的笑容，他看着金枝，他的视线往办公桌上移动。 哎，可以抽烟吗？ 请。 替元从衬衫胸前的口袋里拿出已经被压扁的烟盒，抽出来的香烟有点弯曲，他叼着烟用火柴点着，那个火柴应该是从玻璃路咖啡馆里拿的。仿佛要表示自己时间充足，替元缓缓地抽着，吐出来的烟摇晃着上升，在空气中散去。他显然是要给金枝考虑的时间，自己先出几张牌，看对方如何反应，这种做法可能是他的拿手好戏。故意在咖啡馆现身，暗示你一直在我的监视之下，也是要让自己手里的牌显得更强势的手法。刑警毫无表情地看着烟的去向，那双眼睛似乎隐藏了无尽的狡猾算计。金枝极想知道那些牌的内容。 为什么负责凶杀案的刑警会追查唐泽雪穗？不，追查这个说法并不准确，这名男子一定握有关于唐泽现状的大量资料。 我也知道有人和唐泽小姐论及婚嫁，但是如果你问我这件事与我的调查有没有关系，我既不能回答有，也不能回答没有。 替元夹着烟点头，表情显得很满意，他慢慢地把烟在烟灰缸里按熄。 金枝先生，你记得马里奥吗？ 什么？ 超级马里奥兄弟，小朋友的玩意儿。不过听说最近连大人都很着迷啊。 电视游戏机那个呀，我当然记得。 哎呀，几年前真是疯狂啊，玩具店前面还有人大排长龙呢。 是啊。 金枝疑惑地附和着，不知道这个警察说这些话有什么目的。 在大阪有个人想卖那个游戏的假货，东西已经做好，只等出货销售，却在最后阶段被警方查出，假货被扣押，人却没了，失踪了， 逃走了。 那个时候警方也是这么想的，哦，不对，现在也是，还在通缉他。 替元说着打开了手包，拿出了一张折起的传单类的纸，展开给金枝看。在若发现此人这几个熟悉的字眼下，是一个头发全往后梳的男子，看起来大约50岁左右，名字叫松浦勇。 哎，我还是问问好了。你见过这个人吗？ 没有。 我想也是。 替元把纸折起来又放进了手包。 你在追查那个姓松浦的人？ 也可以这么说吧。 什么？ 金枝再次看着替元，来自大阪的老刑警嘴角别有意味地撇了撇。一瞬间金枝恍然大悟了，一个办凶杀案的刑警不可能单单追查一个游戏软件盗版嫌疑犯。替元认为松浦被杀，他在找松浦的尸体以及杀松浦的凶手。 那人和唐泽雪穗小姐有关系吗？ 也许没有直接的关系。 那为什么？ 有个男人和松浦一起消失了，这个人极有可能参与了盗版制造，而他大概…… 替元好像是为了选择用词，略微停顿了一下，接着开口说道：“ 就在唐泽雪穗身边的某个地方。” 身边的某个地方，什么意思？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他应该是藏起来了。你知道枪虾吗？ 不知道。 枪虾会挖洞，住在洞里，可有个家伙却要住在他的洞里，那就是虾虎鱼。不过虾虎鱼也不白住，他会在洞口巡视，要是有外敌靠近，他就会摆动尾鳍通知洞里的枪虾，他们合作无间，这好像叫互利共生。 请等一下。 金枝微微地伸出了左手。 你是说唐泽雪穗小姐有这样一个共生的人吗？ 如果有，事情就不得了了。 但是金枝无法相信。截至目前的调查中，完全没有此人的任何蛛丝马迹。替元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 这是我的想象，什么证据都没有。 可是，你一定是因为有什么根据，才会这么想象吧？ 没什么说得上是根据的东西，只是老刑警的直觉，当然也有猜错的可能，实在不能当真呐。 骗人，他一定有什么确切的根据，否则绝不会单枪匹马来到东京。 替元再度打开手包，拿出了一张照片。 你对这个人有印象吗？ 金枝伸手拿起替元放在办公桌上的照片，里边的男子正对着镜头，可能是驾照的照片，大概30岁左右，下巴很尖。金枝第一感觉是见过这张脸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